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回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晚我哋嘅主题呢就係宇宙學嘅，包括呢宇宙嘅结构啦，宇宙嘅起源啦，同埋宇宙嘅演化咁樣。咁我哋非常高兴啦，我哋请咗中文大学物理系嘅朱明忠教授啦，同埋佢带咗學生啦 Case 上嚟呢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咁头先呢其实我哋已经讲到呢，即係宇宙嘅结构嚟讲呢，原来係透过一个人造卫星嗰个探测呢，就是 WMAP 啦，即係 WMAP 呢，就係大概都係十几年前啦，係咪咁佢呢就係、是、因為量度嗰個叫做宇宙嘅微波嘅背景輻射啦、大概係三度2.7几度嘅絕對溫度啦，咁樣呢因為佢非常之精確嘅，咁樣呢就、令到我哋呢對宇宙早期嘅狀況呢了解就加深咗好多。咁但其中一個呢就非常之即係令人驚訝嘅結果呢，剛才有幅圖俾大家睇過啦，就話原來我哋而家天文學加下過去幾百年一路研究嘅我哋呢個宇宙睇、到嘅所有嘅星體啊，所有嘅星系啊，所有嘅星雲啊、星團啊、塵埃啊、氣體嗰啲乜嘢呢，就係、是、我哋叫普通物質啦、原來啲普通物質呢只係佔，即係如果我哋睇成個宇宙嘅物質能量睇上嚟呢，只係佔其中嘅4%。嘩，咁呢個令我哋好驚訝。咁當然但係我哋就係由呢啲物質組成啦，咁、所以我哋都好重視呢4%嘅，冇咗呢4%就唔會有我哋今日坐喺度。咁但係呢4%呢，其實佢最先嚟講呢，頭先都講過啦，都唔係而家組成我哋身體嘅主要嘅物質喎，即係除咗一樣啦，咁樣呢不如 MC 同我哋講解一下呢，即係最先有咩物質呢？ 我哋相信呢大爆炸之後呢基本上得輕同埋害嘅啫。咁再重啲元素呢就絕大部分都係要喺啲行星裏面啲、核反應， 好似我哋嘅太陽嘅內部啦， 係啦，咁係要啲最大質量嗰啲行星呢先至可以煉到鐵嘅。再重個鐵嗰啲點算啊？唔知啊 ，Case 係再重嗰啲鐵嘅點算咧？其實佢係有一啲相當之大嘅星體啦。咁當佢要好老好老啦，佢要死嘅時候啦，即係佢嘅裡面已經變咗鐵啦，鐵就冇可能再自己透過核子反應去產生能量，咁佢就抵抗唔到重力嘅拉扯啦，自己嘅星體本身就會收縮。咁收縮嘅同時呢，因為呢啲大嘅星體外圍呢仲有啲未燒過嘅氫嘅，嗰啲未燒過氫呢，因為你收縮嘅時候佢咁高密度呢，咁就會反彈啦，反彈嘅時候呢就會摩擦啦，咁就會燒著咗啦，一次就燒著曬啊，或者未係一次過嘅，燒著曬出面嘅氫啦。咁你一次就燒著咁大嘅燃料一齊去產生核子反應，咁你就會形成一個好勁嘅爆炸。嗰個爆炸就可能我哋講嘅超新星爆炸。咁咧呢、這個超新星爆炸裏面有相當之高嘅能量密度啦。呢啲高嘅能量嘅密度咧，就會俾一啲能量鐵。咁鐵呢我哋話唔可以再透過核子反應嚟產生能量啦，但佢可以透過吸收能量嚟產生核子反應，去再結合重產生一啲重啲嘅嘢。而呢個時候呢，因為佢有太多嘅能量啦，又冇定使，咁所以呢就俾啲鐵嘅吸收咗，然之後就產生啲更重嘅元素，就形成咗可能啲油啊，即係今日用嚟發電啊嗰啲嘢，或者我哋身體裏面啲微 金啊、銀啊，呢啲好重要嘅， 係啊， 值得佢值錢㗎。 係冇錯啦，咁呢個呢其實就係即係行星內部嘅元素合成嘅理論啦，應該係上個世紀大概40年代咁上下下40-50年代嗰陣時建立起嚟嘅，咁解釋咗，咁所以呢就好多天文學家呢都有一種好浪漫嘅講法喎， 冇錯，我哋就係呢個超新星之子啊，係啲星塵嘅， 係我哋係由星塵所組成嘅，係咪 呢個我都真係要講啦，我研究院呢我係我雖然做理論，但我係一個 lab 度嘅，嗰個叫 Kellogg Lab、我個 lab 呢就係40年代開始有個好出名的教授叫 Willie Fowler 啊 ，Fowler 係， 佢就帶頭喺實驗室研究呢啲核子反應，即係模擬各種行星裏面有啲咩核子反應，點樣去製造各種元素，咁所以我嗰陣時耳濡目染，雖然我唔係做呢啲研究，但耳濡目染識佢哋好多咧，我都覺得啊，好好正，我哋可以人類都可以知道我哋啲元素，我哋身體裏面好多啲元素喺星裏面練出嚟，嗰啲過程係點咧？咁係都係實驗室。 嗰度再研究出。 咁所以咧，天文嘅角度咧，就即係話我哋個太陽咧，就必定就唔係第一代星，我哋所謂。嗱，頭先我哋咪睇過啲動畫咁，或者嗰個圖片話呢啲就係嗰啲最先形成嘅星啦，嗰啲第一代星。咁但係第一代星咧，佢其實基本上就只有氫同氦嘅啫。係。咁即使佢即係周圍嘅物質啊，都係氫同氦嚟嘅。咁啊，點樣能夠形成好似我哋啲地球啊、金星啊、火星啊呢啲咁樣嘅，我哋叫石質嘅行星啦，係嘛？咁因為佢入面就有好多即係其他元素嘛，我哋嘅地殼入面啊就有好多就係直啦，或者大陸叫硅啦，係嘛？咁啊，好多呢啲元素嘅。咁所以我哋太陽咧，至少都係第二代嘅行星。咁啊，以我所睇最新嘅啲文獻咧，就好多科學家即係天文學家咧，都相信可能應該係第三代㗎啦。係啊，可能係第三代嘅行星先有各種咁嘅元素，就組成到我哋咁樣樣嘅生命先有可能即係出現同演化嘅。 係啊， 咁另外咧，當然咧，亦都喺個過程入面，你都講起物理學咧，講翻物理學咧，就係話其實喺呢個宇宙誕生之初咧。應該頭先講，即係我哋上一集提過啦，應該話係咧嗰個四種基本力咧，係基本上差唔多係合而為一嘅喎，係嘛？嚇，咁其實就然後佢隨住嗰個咁樣嘅温度不斷下降咧，然後先至逐啲逐啲分離出嚟嘅。咁呢個當然亦都係上個世紀嘅物理學一個好好大嘅成就啦，係嘛？但係我哋嚟講咧，就倒翻轉，我哋喺理論上咧就點樣將佢？一個加翻一個，就插落去，係嘛？咁而我所知最先嘅咧，就應該係電磁力， 同埋弱力， 就同埋弱力，叫弱電統一啦，係嘛？弱電統一，當時應該係Weinberg 係嘛？係 Stephen Weinberg。 Weinberg 其中一個啦。 其中一個係啊，仲有另外一個科學家，咁啊弱電統一。咁但係再上去咧，就係同埋強作用力嘅統一咯，係嘛？呢個係咪去到七八十年代啦？ 係，冇錯。 係啦，咁於是就連強核力咧都可以統一埋啦。咁但係最後一步咧，就係愛因斯坦到死嗰日都失敗嘅。嗰個就係。同重力嘅統一，呢個就係佢所窮畢生嘅精力想話建立嘅叫做統一場論啦，就係叫 Unified Field Theory， 係嘛？咁其實呢個統一場論，即係愛因斯坦其實1955年過身㗎啦，哇，都隔咗好耐啦。其實係咪真係冇乜進展咧 ，MC？ 啊，咁又唔係喎。其實超弦理論嚇 ，Super String 啊， 係第一套數學上。是可以將馬克引力原則上馬克引力同埋其他幾種力係數學上聯合起出嚟。佢而且可以證明到咧，佢做某一啲近似之後咧，係出翻我哋見到嘅廣義相對論。 哇！好犀利喎，呢個嚇 係好犀利，但係可惜咧。即係佢嗱，第一佢用啲數學好高深嚇，但係最大問題唔係話佢用啲數學好高深，最大問題咧就係佢未有一啲可以實驗驗證到嘅預測。頭先財哥都講啦，你事後孔明你話你嗰套幾靚都好啦， 係 唔得嘅喎。你要預測一啲嘢，我實驗見到，我見唔到，我就知你錯。佢未做到呢步。 即係如果按照即係我哋讀少少科學哲學嘅啦嚇 ，Karl Popper 波普爾講嘅咧，就係話佢係咪有被偽證嘅可能啊？即係佢係咪 in principle 係 falsifiable？ 係 啦。咁樣咧，其實 in principle 佢都可能嘅，但係 in practice 即係喺實際上就即係暫時我哋冇可能，因為佢所有嘅講緊嘅嘢咧，佢嗰個能量方面嘅數量級咧，都係遠遠超乎我哋而家所能夠做到嘅。咁所以咧，即係實質上咧，就我哋冇辦法將對佢進行呢個驗證。即係如果按照嗰、那個即係波普爾講法，就冇辦法對佢進行偽證或者否證。咁你即係 unfalsifiable， 咁 unfalsifiable 即係你講乜都得啦，係嘛？即係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嚟睇，係嘛？咁所以而家咧，嗰個我都記得嘅，即係嗰陣時都真係我都好興奮啦，即係80年代嗰陣時係嘛，即係提出呢個所謂弦理論或者超弦理論係嘛？咁但係咧就確實之後就沉寂咗啲啦，係嘛？因為你冇辦法喺實驗上嚟去驗證佢啊嘛。 嗱，其嚴格嚟講咧，佢係有可能嘅。咁要解釋少少超弦理論呢個超字嘅意思啦。咁因為咧，其實講緊咧就係個所謂嘅超對稱啊 ，supersymmetry。係。咁 supersymmetry 講乜咧？其實都幾高深㗎。咁我哋世界咧就有兩類嘅粒子，一類咧我哋叫廢米子，電子嗰啲係廢米子啦。夸克嗰啲全部廢米子。 另一類呢就叫做波色子、嗯、光子啊傳播力嗰啲粒子呢全部都係 全部波色子。 最近發現嘅所謂上帝粒子都係波色子。 都係波色子係 Higgs boson。 係啦。咁其實都好自然問一個問題剛才其實食飯嘅時候都有傾開啦。冇理由咁多基本粒子嘅終於有兩個又唔同質量係、嗯、照計你真係有個統一嘅論呢、嗯、應該得一種嘅啫 ,case 講嘅。 有啲人講呢個叫粒子動物園嘛呢個 particle zoo 呢就係太多啦太多品種 啦。冇理由嘅。 係。 咁統一佢哋呢其中一個步驟就係呢啲兩種完全唔同嘅一種廢米子一種波色子呢、嗯、要統一埋一齊。咁、嗯、呢個就係超對稱啦。 喔、哦、嗯。 好啦同超弦理論有咩關係呢就係弦理論本身是不得的很多數學上是搞不通的地方、 嗯、 引入了一個超對稱、嗯、很多問題解決了很多本來會爆曬無限大的數字、 嗯嗯、 就變回有限 了、 嗯、所以呢超弦理論的超字是必定要有在這裡的、 嗯、 而我們整套超弦理論很多地方沒辦法驗證超對稱這件事呢就快有可能去偽證了它了 嗯、 就回到上一集講去 CERN、 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大型強子撞機器 是 出年再開回再高的能量撞 14個 TEV、嗯、 如果都未見到有超對稱的粒子的話 嗯 那大概這個理論我們都相信大概都沒有我們不能夠說完全否定它 嗯嗯 因為這個理論很複雜很多很多參數咁但係當你如果要調到啲參數好特別先至可以避開我哋見到嘅嘢呢、嗯、就大家都覺得唔係好可信啦。 係啦即係好牽強啦。 係啦。咁所以大概未來幾年呢我哋大概起碼知道超對稱啱唔啱如果超對稱唔啱嘅話呢超弦理論都 哎呀咁弊家伙啦咁即係此路不通咁就要另闢一條路啦。 嗯。 又或者出年柳暗花明大上帝粒子找到 的 找到不同晒、啊、如果有找到超對稱的話呢、 嗯、 不代表超弦理論啱但起碼呢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呢、 嗯、 似乎是可信的。